晚灯光彩分各优美，明净眼眸似星光般亮，为这晚装添上艳丽。 青春乱飘飞，总在春天，青春忽然飘。 面我们听到的这首《孤单爱琴海》，由黄玉琪作词，黄品源作曲，也是黄品源演唱的一首经典老歌。 潮起潮落的海浪，像我思念的心好乱，失去你就像沉默的船。如果早一天说爱你，也许能挽回你的心。是恨是祝福分不清，我以为可以假装从此不想你，不在乎不在乎你。谁说愧别的泪不会太难过，不想你才是折磨。我的爱情还下着雨，谁在夜里哭泣，好想你给我些时间，我会好好重新爱一遍。我的爱情还下着雨，淡的距离，我相信总会有一天，哪怕在一万年。潮起潮落的海浪，像我思念的心好乱，失去你就像沉默的船。如果早一天说爱你，也许能挽回你的心。是恨是祝福分不清，我以为可以假装从此不想你，在乎不在乎你。谁说愧疚的泪不会太难过，不想你才是折磨。我的爱情还下着雨，谁在夜里哭泣，好想你给我些时间，我会好好重新爱一遍。我的爱情还下着雨，最孤单的距离，相信总会有一天，哪怕在一万年。我的爱情还下着雨，谁在夜里哭泣，好想你些时间，我会好好重新爱一遍。我的爱情还下着雨，最孤单的距离，我相信总会有一天，哪怕在一万年。 是曲中人， 后来我总算学会 轻轻阙歌，轻轻阙歌 去爱，可惜 镌刻在你记忆深处的彼岸之歌。

相会，不求收回，我也渴望被爱安慰。爱给了你，你给了谁？折磨的爱已枯萎，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发深情与悲。只盼你能自由的飞，一生别再为谁发深情与悲。 路口见是李宇春演唱的歌曲，由李宇春填词谱曲，2009年推出，在2010年曾获得中国歌曲排行榜的年度金曲奖。 刚下了地铁还不算拥挤，你那边飞机碰巧也落地，东京下雨，临时放映收音机，你听几点几？半个地球外还有个你，大小雨还没到对的时机，夏天一去又是冬季，其实一南北巧克力，秒针转动滴滴答，小小时差滴滴答，我早茶月光洒在你头发，平行 太多的选择，当自己